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近期由于湖南、贵州两地的持续强降水的影响，湖南境内的沪昆铁路辰溪至小龙门段发生了水害断道。受此影响，截至7月3号的16点，广铁集团管内共有50余趟列车停运。从北京动物园获悉，为了防止游客乱投喂的现象，北京动物园在斑马和羊驼生活的两个运动场地分别建造了绿篱，来阻隔游客进行近距离的接触投喂食物。除此之外，在猴山原本可以被游客塞进食物的栅栏也被鹅卵石进行了填充。日前，前门东大街临街最大体量的楼顶的违建已经开始拆除了。这个3600平米的空中违建，距离天安门广场1公里左右，离正阳门的火车站旧址依然只有500米的距离。全部拆除预计还需要1个多月的时间。未来呢，也有望改建成为可以俯瞰天安门广场的步入式的空中园林。 其他不重要，除了现在什么都忘掉，心事像羽毛，越飘越逍遥。烦恼什么烦恼，除了心跳没有大不了，人们不该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 把自己当作跳蚤，谁也不值得骄傲，知多少花开到花落，知多少不了，把一切看成玩笑，吵吵闹闹响起大叫，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过重的背包，过度的暴躁，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 谁比较不和谁争拗，过分思考，容忍自扰，别容忍自扰，一切轻于鸿毛，才能消灭烦恼， 消灭烦恼，消灭烦恼，一起呼叫，没有烦恼，除了呼吸其他不重要，除了现在什么都忘掉，心事像羽毛，越飘越逍遥。烦恼什么烦恼，心跳没有大不了，人们不敢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烦恼什么烦恼，除了心跳没有大不了，人们不敢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 Thank you.

我是冰，我缓慢地移动，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我将自己片片剥落，轰然坠入大海，你们熟视无睹。我增高了海平面，你们依然无动于衷。经过了数十年，你们才有所察觉。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 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让我们和梁朝伟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关注自然资源。生活在尔虞我诈的都市里，张震岳的身上确实是依然流着原住民的纯粹和骄傲的血液，他那种嘹亮高亢的歌声以及好动的个性也实实在在地说明了他是一个大地的孩子，而他也戏称自己是阿美族一哥，更说在有空的时候也希望能带着大家一起去没有光害、干净舒服的深山露营，好好的去体会远离喧嚣的惬意。虽然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呢，可能更多的是对于一种生活的向往，而我们却在他的歌声里同样也听到了这一种真挚的情感。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钟，跟你一起分享好歌曲。那接下来一起听到一首来自张震岳的《再见》。 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

就闯祸，我也放你一个人生活。你知道就算继续结果还是没结果，就彼此放生彼此留下。 情歌天后梁静茹，她的歌至少有一首你一定会唱，甚至到现在为止还经常会在公众场合听到某一个人的手机铃声是用梁静茹的歌。那不知道你最喜欢梁静茹的代表作又是哪一首呢？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

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